欢迎大家收听大快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汉永， 系啦，今个礼拜咧，咁啊，好似冇乜科幻片系咪？ 印象中冇、 啊，系啦，咁啊就有一套 Tom Cruise 嘅呢套叫做 Valkyrie 啊，就系呢个华尔基利暗杀行动噶， 冇错啦。 嗱，咁呢套咧虽然咧就唔系科幻片啦，系一个历史嘅电影嚟嘅，可以讲，咁但系咧中间佢即係描寫嘅德軍啊，同埋好多細節啊，嗰啲服裝啊，嗰啲都做得好仔細嘅。咁原來咧喺一眾嘅科幻嘅故事裏面咧，呢個納粹啊，原來都有好多呢啲咁嘅形象咧，出現喺一眾嘅科幻電影裏面嘅。 即係個當然啦，由最初嘅神奇女俠啊， 係嘛， 都好多時會提到德軍呢樣嘢。 係啦，就算佢唔係直接講到啊，都會用呢個形象擺落去，多得好緊要嘅。 好似上個禮拜我哋提過嘅。Octopus 嘅其中一個角色係德軍制服喎。 係，咁嗰個其中一個啦，咁其實有好多好多咧，直情裏面好重要嘅角色嘅扮演。咁我一陣間同大家講下啦。好啦，咁我哋講講我哋嘅 email address 啦，咁就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請住俾大家聽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係。係啦。咁大家係啦，有啲乜嘢補充啊，或者有啲咩想聽嘅呢，咁大家等緊大家嘅來信嘅。 冇錯啦。 好，咁我哋講講呢套 Valkyrie 啦，咁其實 Valkyrie 係咩嚟嘅呢，咁唔係女人嚟嘅咩？ 都係女人嘅，咁。 係啦，咁點解無端白事 Tom Cruise 會整個咁嘅名嘅呢？ 呢、這個就係套戲嘅 关键 啦，就是他哋个行动嘅代号， 系冇错啦。咁原来咧， 或者讲下咩叫 Valkyrie 啊？ 讲咗咩叫 Valkyrie 先啦。 好啊。 定系讲到古仔先。 我讲古仔先啦，咁啊。 即系其实古仔嗱，我哋唔讲晒俾大家听啦，因为成个其实个历史嘅嚟嘅，咁其实好闷嘅。如果咁就咁讲一次俾大家听，咁其实大概啦，咁就系关于呢个1944年啦，咁即系二战终战之前啦。 系啦。 咁啊呢个7月20号啊，咁就发生咗一件嘅。大事喎、哦，咁就係咧喺呢個即係希特拉啊嗰啲幕僚呢班咁嘅上教中間咧，其中一個人啊，咁就係由 Tom Cruise 飾演嘅呢一位上教啦嚇嚇，咁佢密謀咧就去想暗殺希特拉，係、 啦，呢、這個亦係一件歷史真 實 發生嘅事，係 啦，咁就用一個皮夾啦，咁裝住一個炸彈咁啦，咁啊擺咗佢哋開會嘅嗰張嘅大台啊，嗰張台好大嘅、哦。大木台啊，即橡木啊，好似系用橡木做嘅， 好硬嘅， 好硬嘅。咁啊，摆喺个凳嗰个台脚度，咁其实就喺希特拉隔篱咁滞噶啦。咁佢借啲椅啊嘛，出咗去咁样啦。咁跟住就爆炸咁样。咁初初谂住成间嘢都炸到散晒，因为木做嘅啫嘛，嗰间屋。咁啊谂住掂啦，系嘛？咁点知后来咧就发现希特拉冇死嘅，咁结果事败啦。咁一众嘅人都即系受牵连，咁啊最尾即系死咗啦咁样。咁呢個係一個歷史上嘅一件真人真事嚟嘅。咁今次呢佢哋就即係嘗試將呢件大事呢咁就搬上呢個銀幕。諗其實唔係第一次搬上銀幕㗎啦已經。不過今次呢算係即係叫做搞得最大型㗎啦。 其實當年呢件事係好多人好多出名嘅人都受牽連㗎喎。 係例如 包括沙漠之狐龍尾爾啦。 咦點解呢 因為佢都係比希特拉懷疑佢有份參與。 咁但佢又冇事係咪最尾都 都算冇事㗎另外一個幾出名嘅神學家潘霍華其實都有牽涉在內。 我點解呢 佢都係有份參與件事被希特拉拉入集中營。佢、係都相當唔抵喎。 我點解呢 佢被處死嗰日嘅之後嘅一日呢美軍就解放咗個集中營啦， 即係捱多日就冇事啦。 係啦， 咦咁似嗰個咩霧嗰套嘢嘅係嘛？ 霧地 二殺咁樣嘅係咯，係嘛？捱得過就冇事啊嘛。 咁冇辦法啦。 係啦，咁呢套戲咧，咁啊當然啦，咁我要跟翻呢個歷史人物啦，咁就係 Tom Cruise 飾演嘅呢位上教啦，咁佢叫做司徒。分貝格咁樣咧，如果譯做中文係咪？ 或者幾複雜喎，譯中文。 咁佢一個字嚟嘅，即係阿洛舒華德利加咁樣，佢唔知叫咩 Steffenberg 咁樣嘅， 係 即係啲德文嚟㗎啦，好長㗎，成個名字即係都唔知點樣譯俾大家聽好。 係啦，咁就係 Tom Cruise 飾演啦。咁原來佢就喺非洲嘅戰圈啊，咁啊受咗嚴重嘅傷喎。咁電影入面咧，佢就係即係受到空襲啦，咁成個嘅軍即係嗰個軍營嗰度，咁俾人係咁即係射，咁佢就試圖咧揸架吉普車走啊。咁當然佢係即係救咗另一個同僚咁樣啦，咁佢揸車，咁結果係即係揸緊車嗰陣咧，有飛機係咁即係橫掃過嚟嘅時候，就成架車反咗啦。咁結果即係喺醫院醒翻嘅時候，已經係有一邊嘅眼冇咗啦，咁同埋好似即係右手都冇咗嘅。咁而左手咧都係得翻三隻手指咁樣嘅，咁其實都幾嚴重嘅傷殘㗎啦，即係對於一個軍人嚟講。 咁都係。 咁因為呢件事之後咧，咁啊即係升咗職啦，咁即係叫做嚇。咁後屘佢就甚至乎咧可以入到去呢、這個即係同希特拉地一齊開會咁樣嘅。咁亦都係因為咧佢本身受過傷啦，咁啊借啲耳又話自己即係可能聽得唔清楚，咁所以咧佢就可以咧特別安排喺希特拉隔離，甚至乎。咁佢咧就借助呢個機會咧，就係帶呢個嘅炸彈入去啦，就係、是、咁樣嘅。 嗯 咁同埋咧，今次呢個造型啦 ，Tom Cruise 造型啦，其實有啲人話懶有型咁樣喎，咁其實就唔係嘅，因為其實咧佢係幾跟翻佢原本嗰個造型嚟做嘅。咁同埋如果大家睇翻呢一位即係呢個上教咧，佢本身都有啲銅像，因為佢後來呢一班人咧係變成咗一啲國家英雄啦，即係當然喺而家嚟講，佢哋國家英雄啦。咁佢睇返啲銅像，原來都幾 Tom Cruise 嘅喎。 係咩？ 係㗎，所以個型都係咁㗎。即 係 都係一個銅像，咁你唔可以即係 exactly 即係知佢本來點啦。咁但係即係你睇個型咧，同呢套電影入面咧都幾似㗎。 哇！都唔可以叫懶有型嘅，因為德軍係出咗名，個制服係整齊嘅。 根本就係有型。 嗰陣時你都睇啲紀錄片咧，就算係戰敗啦，都係好整齊制服嘅，唔係其他軍隊咁啊。你睇日軍都係歪歪地㗎，你投降嗰陣。 係。 但係德軍係真係好似正嘅，包括投降啊，或者被佔領嗰陣時。 即係佢哋喺儀表上面的確係好 德國人，我諗係好注重呢樣。 咁的確個軍服本身嘅設計都係幾靚嘅。 係真係靚。 係靚嘅。咁同埋呢套戲佢做嘅資料搜集都做得好足嘅，都好多嘅小道具啊，即係嗰啲嘢呢都即係好似㗎。即係如果你對呢、這個二戰嘅歷史有啲認識咧，咁其實你會幾鍾意呢套電影㗎喇。咁但係咧，如果大家係諗住睇一套打咁嘅戲咧，咁大家就一定好失望啦，因為呢套戲咧其實冇打嘅，冇。 咁、你講一個暗殺嘅陰謀咁。 咁啲人 有啲咩打嘅？ 諗住揸住啲槍衝入去飛曬身咁樣㗎嘛，就冇啲咁嘅嘢啊，因為 Tom Cruise 基本上係殘廢嘅喺度入邊 ，OK， 即係連著衫啊都要人幫㗎 ，OK。 哦 ，OK。 係啊。咁所以你唔好諗佢會有咩嘅即係嗰啲 action， 咁但係呢佢哋裏面即係大膽嘅呢啲咁嘅刺殺行為呢，當然係比你揸啲槍衝入去更加即係更加犀利。咁同埋呢原來佢哋話呢呢個即係暗殺計劃又唔係話咁簡單話就想炸死希特拉㗎喎。咁點解同呢個 Valkyrie 有咩關係呢？原來呢佢就一班人呢即係連同一啲嘅將領啦，咁就擬定咗一個嘅計劃書，咁就叫 Valkyrie 啦，一個暗號嚟嘅。咁而家呢個嘢係得到希特拉咧本人嘅簽署嘅喎，咁就講咩咧？咁就如果萬一呢個元首或者希特拉啦嚇，即係不幸呢個身亡嘅話咧，咁佢咧就會成立呢個影子政府啊，即係繼續去運行呢個嘅德國啦。咁呢個一定係咁嘅啦，因為而家打緊仗啊嘛。 任何都 係 㗎啦嚇。 冇錯啦。咁呢一個嘅暗號就係叫做 Valkyrie。咁佢哋咧殺咗希特拉，即係以為殺希特拉就，其實佢哋都知道啊，其實聽到消息希特拉可能係冇死。咁佢哋咧唔理三七廿一啦，就執行呢個 Valkyrie 啦。咁呢個嘢係合法㗎嘛，通過咗㗎嘛。咁佢哋就即係散佈嘅消息就希特拉已經死咗。咁啊，同佢鬥快嘅時間上，即係佢哋可以奪權先啦，定係希特拉哋咪冇死呢個訊息可以傳咗出嚟先咧？咁樣。咁其實咧後邊嗰段都其實幾緊張㗎喎，你又唔可以話佢好悶嘅。咁大家可以入場睇一睇呢套戲啦。咁其實即係睇場面都好犀利㗎。咁我覺得係值得。 系咯 ，A 龟嘅片一定唔会差嘅。 但系如果用闷唔闷嚟讲，系闷嘅。OK， 讲埋俾大家听先，系闷嘅。OK， 咁如果你对中间嗰啲嘅，即系嗰啲斗力啊，嗰啲咁嘅角力啊，嗰啲咁嘅，即系其实你要知道，其实系好危险嘅，即系佢而家做紧嘅嘢。即系如果你讲真呢啲咁嘅咩 KGB 啊，呢啲咁嘅希特拉啊，呢啲咁嘅时代啊，根本身就算佢哋咩都唔好做都好啦，本身嗰个压力都好大嘅，即系嗰个即系背景度嗰个气氛嘅压力啊。 咁呢個當然係啦，因為成個時代背景就 係 打仗而盟軍係步步進逼㗎啦。 係。咪同埋佢哋中間嗰種即係嗰種自己人嗰種 即係佢哋都隨時會揭發佢哋㗎嘛，你都知㗎啦。 啊，同埋本身你睇翻歷史上希特拉都係一個好冇安全感嘅人。 冇錯， 佢有安排自己替身去一啲場合啊，亦都有好重嘅保安喺佢嘅身邊周圍啊，佢即其實係幾冇安全感嘅。 所以呢、這個Tom Cruise 飾演呢個上教嘅角色，佢可以咁得到希特拉嘅信任，可以安排喺身邊，其實已經好唔簡單嘅事嚟㗎。 咁話曬佢都係戰爭英雄啊嘛， 冇錯。咁同埋咧，佢身邊嗰啲嘅即係小兵啦，即係其實佢咧成日都有虎視眈眈嘅，佢哋都成日即係懷疑佢哋即係隨時會係即係有啲咩企圖啊咁嘅。咁所以佢每一步咧都係好即係好驚險嘅，即係唔係大家諗得咁簡單嘅。即係例如有一幕咁樣 ，Tom 換緊衫，其實佢喺入邊就喺度整緊嗰個炸彈啊嘛。即擠嗰個炸彈入個夾度，咁但係出邊嗰個人咧係咁敲佢哋門嗰啲咧，即係其實嗰個咁嘅。即係佢成撞入嚟啊，後屘咁，咁當然其他幾個人就係即係頂住呢個人啦，咁跟住 Tom Cruise 要壓迫感出嚟， 係啦 ，Tom Cruise 要單手，因為主要冇隻手噶嘛，要夾硬要完成埋最尾嗰一步，咁其實嗰啲係好，即係其實係有一啲嘅張力喺度咯，都係。 咁 當然啦，有啲朋友就覺得唔好睇啊，即係成套戲即係比較有啲悶啦咁樣。咁同埋咧，有啲人就話啦，中間有啲嘅敗筆咧，就係話點解佢哋全部講英文嘅咧咁樣？ 不過其實套戲最初拍嗰陣時係真係諗住全部講德文， 初諗住轉曬講德文。其實 Tom Cruise 都有去學過，係咪啊？ 係 係，所以開始一開頭就寫信嗰部分嘅，即係曾經 show off 咗一陣間嘅。咁但係成套戲就即時就變咗做好似變咗嗰啲咩話麗音咁啊，轉翻曬用英文啊，喺呢度。咁其實咧，大家咁睇嘅時候就會睇得舒服啲啦。即係可能大家當睇字幕咧，覺得冇乜分別。但係如果即係你當係睇英文系嘅觀眾睇嘅時候咧，其實咁樣會睇得舒服啲。 即係其實你話講完全講外語就毀譽參半嘅，最記得嗰陣時 Petrified 啊，係咯，都受難記咁啊，即 係係咯， 好多人都話睇唔慣， 冇錯啊， 套戲都唔知佢乜乜。 係啊，咁即係變咗佢即係後屘都係考慮到你好多因素之下，就轉咗用英語啦，成套電影咁樣啦。咁所以都即係睇你中唔中意咯，係咯。咁其實都係想大家睇得舒服啲嘅啫。 呢個當然啦。 咁同埋導演係邊位咧？咁就 X-Men 嘅導演啦， 係咯， 咁同埋上一次超人回歸係咪嗰度叫做？ 係超人強勢回歸香港嘅電影， 都幾強勢，悶得幾強勢， 強勢都悶到嘔。 咁所以呢套戲咧，大家可能有時都會覺得哇，即係佢真係會唔會又嚟一套眼闊肚窄嘅嘢咧？咁 第二集應該都上係佢部演喎，超人，只不過換曬所有幕後班底編劇。 係啊，咁所以大家就。要即係要睇下啦 ，OK。 最希望就超人件衫換翻冇咁機 啊 ，cam 地 feel 啊。 係啦係啦，係咪呢個 Bryan Singer 啊嘛？呢個導演就叫做 係 Bryan Singer。 咁其實咧功力佢有一定㗎啦，咁不過即係大家中唔中意咁解啦。 係 係啦，好啦，咁我哋解釋翻佢 Valkyrie 係乜鬼嚟嘅咧？咁其實咧就係一啲嘅北歐神話裏面嘅女性嘅戰神啊， 係奧丁嘅侍女啦。 系啦，或者 歐洲嘅成個體系咧，最大嘅神咧就係奧丁啦。 系啦， 啊，亦都係英文 Wednesday 嘅字根啦。 系 啊， 點解爭咁遠嘅？ 啊，如果你用德文講翻出，講翻出 Wednesday 真係好字頭。 哦，係嘛？ 係。 O K。嗱咁呢個同漫畫裏面嘅雷神啊，波 啊，雷神波啊，你老豆啦， 係啦係啦 係啦，咁 Valkyrie 大致上就係佢宮裏面嘅侍女啦，同埋會佢另外一個職責咧，佢哋就會將戰死嘅英雄帶去帶佢哋嘅所謂極樂世界啦， 係啦係啦係啦， 經過條河咁啊， 冇錯啊，依個啲有啲似地獄少女係咪？ 一般嚟講呢 Valkyrie 嘅形象呢就會係因為戴住頭盔梳住兩條孖辮 有翼 有翼同埋佢本身就冇翼嘅對馬隻馬會有翼囉。 喔、 哦。吓就其實就一匹飛馬嘅女人啦。 其實傳說中呢有好多個唔同嘅版本啦，咁一般版本都係有九位嘅係咪 係係。 係啦。咁當中呢原來有一位好出名嘅原來就係波爾喎、 啊， 知唔知？就係、是、呢個布倫希爾德啊，係 咯， 係之前我哋咪話唔知道個名點讀嘅嗱，我哋講崖上的波爾嗰陣咧，波爾本身有個名噶嘛，波爾就係嗰個男仔個中介幫佢改嘅啦。 咁原來原本嘅名字就叫布倫希爾德啦，咁原來就係呢個 Valkyrie 女神嘅其中一個嚟嘅喎。 係啦。 咁當然宮崎駿就借用咗呢個名啦，咁但原來呢嗰段嘅故事啊都同嗰個波兒故事係有啲關係嘅。咁原來講呢、這個呢、這個其中一位女神就係布倫希爾德啦，咁就喺原本的故事入面就被派去仲裁啊，兩個國王之間決鬥㗎喎。 係。 咁但係呢這個女神呢知道奧丁呢其實係即係即傾向。 咁呢個老嘅。 係啦，即係想俾個老係贏咁樣啦。咁但係呢個女神呢就竟然判咗另外嗰位贏喎。咁結果奧丁就梗係好唔 like 啦咁樣。咁結果就降罪於呢位布倫希爾德啊，咁就將佢變返邊個人喎。即係由 佢做水公主。 係啦，降做人類啦，同埋詛咒佢。咁呢咁就困咗佢喺呢個阿爾卑斯山上面一個嘅即係一個好難打入去嘅城堡啦咁樣。 係 啦。咁就同埋呢整到佢呢係沉睡嘅狀態呀。咁直到啊除非有人嚟救佢同埋娶佢為妻呢咁就先會醒㗎喎咁樣。咁後來當然有一位嘅英雄啦咁就殺咗啲龍呀咁結果打到入去咁就喚醒咗呢一位嘅女神啦咁樣。咁後來佢兩個就代入愛河呀咁呢咁甚至乎用一隻魔戒呀即魔法戒指向求婚咁，咁其實呢啲咧一切咧就引申後來好多嘅作品嘅，包括 要有人話咧，依、這個就係睡公主嘅原型故事啦。 係啦，呢個其中之一個引申咧，原來嗰個魔法戒指啊，而家後來變成呢個魔戒裏面嗰隻戒指嘅喎。係，呢個嘢都係嗰個原型嚟嘅喎。 其實你睇翻原型故事，中國都不乏有歐洲神話嘅原型故事喎。 例如咧， 灰姑娘咯。 係咩？唔係啩？灰姑娘中國嘅咩？ 灰姑娘其實是源自中國太平廣記嘅一個故事， 係 歐洲人自己承認嘅。 係點樣嘅呢？ 原本個故事叫漁陽。 哦，你聽過下。 啊，咁就係講大致上係講一個女仔啦，咁、又係俾啲做一啲低下嘅工作嘅侍女啦，咁佢得到一個捉到條魚咁啦，咁俾條魚俾人食咗之後得返個魚骨，咁但係個條魚骨竟然同佢講嘢喎。 咁得人驚？ 咁就係幫佢成就咗佢嘅夢想呢就嫁咗俾一位王子啦，咁女嘅故事嘅。 咁但係冇玻璃鞋嗰啲嘅。 冇玻璃鞋亦都其實係悲劇收場嘅。 點樣呢？ 係雙雙戰死嘅。 哦。好似呢個故事好睇啲喎。咁點解佢哋會即係話係係呢個 Cinderella 嘅原型嚟嘅呢？ 係嗰陣時係喺我讀英國文學嗰陣時係佢即係歐洲人自己考據話係一路係由當年蒙古大軍傳入嚟嘅呢個故事。 即係直情係歐洲人自己講嘅。 係係。 哦，即係反而唔係中國人噏嘅。 唔係啊， 咁樣可信性就好高啦，咁樣就係咯。即係唔係好似嗰啲韓國咁呢有乜都話係佢㗎嘛。 喔、當然唔係啦。 唔 係 呢 個呢個根據歐洲人自己嘅考據就係當年隨蒙古大軍嚟嘅呢個故仔。 咁後咪就慢慢相傳就演變。 相傳演變到灰姑娘嘅故事啦，咁當然係美化咗好多啦。 嗯。嘩咁原來都好多淵源啦。 係啊。 咁呢個 Valkyrie 當然亦都呢個名亦都大家如果睇卡通片好熟悉就係超時空要塞入面嘅戰機 啊！戰機就叫 Valkyrie 啦，冇錯。 所謂嘅偉機嚟啊嘛。 其實日本人真係幾鍾意用呢啲咁嘅歐洲嘅或者希臘神話啲名嚟做佢啲嘢，例如超人街啊、勇者街啊、大地 之母、 大地之母啦、之類啦。 唔止㗎，嗰啲咩世界樹啊嗰啲咧，即係大家成日睇卡通都會聽到。 Mother Tree 成日都會。其實都係都係歐洲嘅傳說神話。 其實啲魔龍嗰啲本身都已經係啦。 係啦。 系啦， 即系佢日本人其实用真系用好多呢啲嘢， 或者咁讲咧，根本你嗰啲点讲咧，好似 而家做紧高达零零嗰几个高达都系啦，啲犹太传说里面啲即天使嘅全部啲名都系， 系啦，咁其实你魔法世界里边根本中土啊呢啲咁嘅 term 都系嚟自呢啲北欧嘅神话嘅啫嘛，即 系 Lord of the Rings 嘅剑姬都系嚟自呢啲嘢嘅，系咯。 系 啦，即系嗰啲小即系小矮人啊， 即系当然就系魔界嘅作者将呢样嘢发扬光大啦。 系啊，咁你话日本可能日本就系吸收咗呢啲咁嘅 game 啊，呢啲咁嘅元素啦，咁或者系咁样慢慢演变出嚟嘅。 系啊， 咁当然宫崎骏地日本人，当然佢哋亦都对呢啲一定嘅认识啦。咁所以 即系相对嚟讲，中国人或者香港人对呢啲嘢嘅认知程度反而系 比較低喎。 咪從日本漫畫裏面認識囉，就係、 是。咁就另外一陣嘢啦，因為其實個 唔係咁同啦嘛。 個嘢唔係咁同啦 ,Valkyrie 其實同戰機我真係好難扯上任何關係。 喔、哦、咁佢係戰神啦嘛。 戰神亦係帶領亡靈走向極樂㗎喎，咁同個戰機我真係唔係好。 咁佢嗰時話係同可變呢樣嘢係有啲關係嘅。 喔咁係佢。因為佢哋可以變成憎靈㗎嘛，對惡人帶惡人上路嘅時候。 係。 咁、啊、但係。 咁其實改個名啫，改個名啫，咁唔知有咩關係啦，係咯，係咯，咁就睇下冇嘢要補充先，關於呢個嘅。 大致上 Valkyrie 都講完啦。 係啦，咁呢個戲大家入場睇下啦，咁如果大家鍾意，即係 都應該係值得一睇嘅戲嘅，應冇錯。相對超人回歸其實已經唔算悶㗎啦。 哦，咁好睇好多。其實超人回歸有超人回歸的味道，不過你要本身要好喜歡舊那套的超人。 連我的超人的 fans 都覺得有少少惡定。 有些的。是就算很喜歡基斯道法里夫那些，因為我也有朋友是超級超人 fans， 但都覺得是有少少 over 了一些。嗯。 是他太過嘗試將基斯道法里夫重現了，亦都嚴格來說的確是沒有什麼需要。 而且他那套超人回歸是續回來的嘛，即 基 斯道法里夫嗰度第二集，佢系想变成嗰度嘅第三集咁样噶嘛，类似系。 类似啦吓、嗯，但系其实好多人都改过啦，如果 Krypton 嘅形象啊，嗰样嘢都其实唔系好一样，但系佢又夹硬套用翻马伦白兰度个 image 落去啊，咁呢啲真系有啲怪咯。 咪同埋最怪个仔咯，系咪？ 系。 啊，同埋新嗰套咧，好似佢又话洗晒呢啲嘢嘅，又 新玩过。系 reboot 嘅，从完全 reboot 嘅，新由头发生。 当新一个系列咁咯，即系类似蝙蝠侠咁咯。 系啦系啦，但佢又搵翻上一集嗰人做怪啊嘛，咁就洗。 咁我谂形象上佢未必会抄到咁足个，起码卡 can 嗰度未必会抄到咁足噶啦。 系嘛？嗯，咁啊， 或者可能会似翻现代或者 small view 版啊，卡 can 都未定。 系啦，咁啊睇下今次呢套超人又点样咧？ 系啦，系啦、 嗯。好啦， 讲开超人啊 ，Smallville 差唔多七成以上嘅机会系会添成喎。本来谂住第八季可以着超人衫 嘅。唔系完噶啦咩？ 啊？ 仲未完啊？ 因为阿 Tom 即系阿 Clark Kent 嗰位演员咧就。签多咗一季㗎已经。 哇佢驚唔做超人冇嘢做係咪 其实唔係㗎佢自己本身都想唔做不过经理人公司反对。 呢个经理人公司要搵钱。 咁、啊、我諗讲佢最强都係超人㗎。 咁佢做超人嗰个。 佢唔係冇其他电影拍不过都係一啲配角之类嘅角色或者做返啲后生仔。 係。 但已经稳稳地啦。 咁做春丽嗰个仲有冇做㗎 会系客串囉。连 Luthor 都冇做喎， 冇咗唔係啩？ 连 Luthor 阿 Michael 嗰 哇，咁好睇喎。 佢哋都只會客串咯，春麗今季客串咗三集咯。 咁有冇啲主要嘅敵人嘅咧？而家就係 Doomsday 啦 ，Bingy 啦。 唉，咁樣。 老魔王嗰只嚇。 咁好唔好睇啊？我真係冇追啦，而家已經。 唔知啊，我係覺得個故事比較拖得遠咗啲囉。 係啦即係淨係你 因為你而家佢其實已經講到佢喺 Daily Planet 返工喎咁。 哦係咩 係啊見習生啦算係但依然係冇戴眼鏡喎就咁卡 Cam 平時穿件西裝但城市 suspicion 有一個即係冇用超人呢個字眼有一個超級英雄出現啦就係、是又藍又紅的他出現身就是有些影咁嘅。 咁即係話 佢想好快嘅。 佢已經有用超人呢個身份㗎啦即係咁意思係咪 未有超人呢個名啦或者咁講。 咦咁但係咁講又冇真係見過著過嗰套衫。 因為成套戲個基本個監製都話明我一定唔會俾你見到佢識飛同埋會 ok 會著緊身衫㗎喇。除非大結局嗰集， 咁啊睇下點啦，因為我覺得香港嘅觀眾都唔係太有興趣啊，對呢套劇。 我諗 好超人嘅超人，可能好多人都唔係好大興趣，你連亞視都係播咗兩季就收工啦。 係啦。好，咁我哋講下下一套就嚟喺香港會上嘅電視劇喎。 Fincher 係啦，咁佢呢 怪咗少少喎個名字。 呢個 H 檔案呢個名字就叫 F 檔案喎。 F 檔案 F 可以 stand for anything 喎。 我 包括放屁喎。 同埋一啲係粗口字咁嘅。我記得呢以前 X-Files 好行嗰陣呢係有即半搞笑嘅啲鹹片啊就用過呢個名㗎喎 ,F-File。 咁、 大家明嗰個字係西望咩㗎啦咁。咁我唔知點解呢套表咁樣真係用呢個 F 檔案咁我都聽第一次聽嗰下先。 其實我會覺得台灣譯名迷離檔案好似合切啲喎。 或者邊緣咩話佢叫做。 邊緣檔案大陸叫。 係啦係啦因為直返 Fincher 其實就係、是。或者 邊緣 我重新同大家介紹一下啦可能之前我係介紹呢套劇陣大家可能唔係嗰有聽係咪咁呢 Fincher 就係講一啲嘅邊緣啦咁佢就指一啲邊緣科學啊。咁咩叫邊緣科學呢咁其實就係一啲奇怪嘅科學。 好奇怪嘅嘢啦 鬼呀 唔係 有對策㗎啦。啲奇怪生物啊即係嗰類咁嘅嘢其實咪即係 X-Files 嗰啲嘢啦。咁原來嗰啲嘅科學啊即係研究呢啲科學就一律就被稱為呢個邊緣科學咁樣嘅。 咁佢嘅連貫性比較強啲因為所有嘅始作俑者都係個主角啊 Dr. Bishop。 吓而家後來 大部分 係 啦起碼。 後來嗰個仔冇關㗎喎。 都唔好話冇關嘅你嗰、那個漢克博士走出嚟個光波輸送機呢都係佢做嘅。 係去到嗰集之後就冇關啦。 係。 係啦即係而家你再睇嚟而家重新再開始新嘅都係呢季嚟㗎都仲係第一季嚟㗎。咁新嗰啲集數呢咁就開始出到女主角個妹啦。 係。 同埋有個兒生女咁就一齊住。咁一直就歡樂啲嘅啲氣氛。 連精子都玩埋啦。 即係電視就好隻鬼出嚟。 係 啦。咁係啦咁呢個就啱啱對上嗰集係咪 唔係對上代罪㗎。 對上再對上嗰集。 而家14㗎 喇。咁點樣可以電視走隻新隻手出嚟呢咁呢個真係好匪夷所思係咪咁但係佢最尾到底點樣解釋得到呢咁原來佢真係解釋得到㗎喎。 係幻覺。 其實係個人中咗電腦病毒啊。 係。 咁到底點樣去做得到咁樣呢咁大家要睇啦。係。係啦。咁其實呢佢真係食到少少 X-Files 嗰樣嘢嘅咁就係有啲奇怪案件出嚟就有啲人死亡啦咁結果就繼續有人 死得離奇嗰啲 X-Files 啲變咗戰豬又有。 戰豬佢直情變啦嗰、那個人直情嗰集咪直情有一次加爾巴啦係咪個人就變形變成怪獸㗎嘛。其實嗰集都幾好睇呀即係講個飛機上面嗰、那個人入咗去個廁所之後就變咗怪獸出返嚟。 係嗰人好緊張問個服務員有咩武器話。佢話淨係得支 pistol。 佢話唔夠嘅咁 唔夠用。 有冇嗰啲鎮靜劑係咪佢搵晒所有成機人咁啲人當佢唱歌啦咁結果機就係咁樣墮機咁成機人死晒啦。 係啦係啦。 咁原來呢個人都係中咗一啲 virus 咁。咁呢集同頭先講嗰個電腦個 mon 走嘅手就係兩個故事嚟㗎。 電腦個 mon 嗰個係比較特別係完全同佢哋查緊條主線無關 嘅。哦係呀係呀係呀。 係呀只係一條因為嗰波俾人視焦炒咗之後報仇啫。 嗱咁呢個嘅 Fincher 第一集呢亦都係同航機係有關啦咁。咁其實嗰集呢就拍咗好多錢㗎喎。嗱咁呢個第一集呢片長有90分鐘啊。咁呢投資高達$10,000,000㗎喎。咁後來嗰啲集數呢 拍得喺香港拍到套戲㗎喎。 嘩超過啦$10,000,000喎。 係呀。 香港拍戲都唔使啦。 迷套套都 香港拍戲都唔使。 迷套套都七日先製作嘅都有啲話過億嘅投資嘅。 落格嗰啲人嚟講。 保持通話都超過1億投資。 我搵 Fincher, 咁跟住除咗第一集之外呢原來每一集嘅製作費呢亦都差唔多去到$2,000,000喎。 其實唔奇㗎你嗰陣 Star Trek 都有呢個數字㗎。 係啦。咁呢個霍士電視呢即係今次呢個呢就叫係即係叫落重本嘅一個劇集嚟㗎。係 啊。 咁佢話而家到目前為止嗱我唔知呢個消息有幾新啊即係真係唔 OK, 冇佢冇講到個數字最尾都。係。咁大家要睇啦咁其實呢個呢嚟緊3月1號啊咁香港就會 無線應該都係明珠台啦，我估係係嘛？ 當然啦， 就會上啦。咁而家個畫頭得意嘅喎，即係你認為冇可能發生嘅嘢，就有人令佢有變成可能啊嘛。 Yeah， 係啦。咁其實睇個畫頭咧，就初初我睇個畫頭就唔係覺得咁中意嘅，即係講即係早期嗰陣，因為佢個畫頭啲感覺都似以前嗰啲咩《崔麗松》啊，或者似嗰啲迷嗰啲叫咩話？Ultra Limit 嗰啲啊。 系 啦，咁其实嗰啲我觉得已经 OK 嘅，即系嗰啲咁嘅科幻剧嚟嘅啫嘛。咁但今次呢个咧，其实个画头就冇乜一致性嘅，画头就不断影啲怪嘢嘅啫。咁啊，里面咧就每一集啊都系关乎到差唔多主角佢哋嘅一啲嘅往事啊，甚至有时有啲生死之间嘅危机啊咁样嘅。咁所以呢个咧比 H file 咧更加即系有一个即系同个主角有关联咯啲故事。系啦，咁就唔系话好似 Fox Mulder 同阿 Scully 咁就斋查人哋嘅嘢咯。 系呢、這个就个连贯性同埋佢个啲人嘅 interact 系相对好啲嘅。 系啦，咁、那个故事咧大概咧就系、是、我以为又重新介绍一下啦。咁女主角就系本身一个 FBI 啦，咁佢有个男嘅拍档嘅原本。咁你咧第一集你就卷入咗件事件啦。咁第一个事件就系佢哋喺个航机度啊。發現降落咗之後咧，成機人死曬，咁而死法咧就所有嘅肌肉啊都變成液態溶曬。 係啊， 係啦。咁跟住咧，即係主角就先加入呢個嘅調查啦。咁原本佢唔係呢個部隊嘅啦。咁唔知點解佢入到去啦，即係咁結果就佢後來咧就佢個 partner 啊就瀨咗嘢啦喺個調查過程。咁佢亦都咧喺個液化緊嘅途中，咁原來佢就中得唔係好重，咁所以佢就慢慢喺度液化，咁佢咧成个人已经变成啫喱状㗎啦。即係成透明係见到啲肌肉咁样，咁就瞓咗喺度等死咁样。咁结果冇辦法之下呢，咁呢个女主呢就要搵返一个好似呢个 Silent of the Lamb 里面嗰个咁嘅黐线博士咁嘅一个博士出嚟帮手，咁呢个博士呢就长期困喺精神病院入面嘅。 係万能博士嚟嘅。 係啦，咁呢个博士呢就专系就係搞呢啲咁嘅所谓边缘科学嘅。 由電子啊， 就到好多嘢嘅 物理學到解剖都識嘅， 係啊，全能嘅。咁啊，講佢係臭名遠播啦，又話佢曾經已經害死咗裏面嘅以前做實驗害死咗個女助手咁樣。咁你話你聽到都驚啊，即係呢個人哇，會唔會害埋你咧？咁樣你初覺得有啲 sign up 就 lamb 嘅感覺嘅，係咪？一個 FBI 女探員係咪揾一個即係一個哇，曾經即係。一個咁恐怖嘅一個博士去幫手係咪？ 發現原來 咁原來傻佬嚟嘅，後屘發現係啊傻佬嚟，原來好多嘢都係俾人老屈嘅啫，即係佢個人本身唔係咁差嘅。咁同埋咧，要揾到呢個教授出山咧，而且個關鍵就要揾到佢個仔喎。咁就係呢個 Peter 啦。咁結果佢就第一集咧就揾呢個 Peter 啦。咁結果就叫做佢哋組成咗第一集就組成咗呢個後來嘅一個呢個三角組合啊。咁就係咁樣嘅。咁後屘發展佢咧就 involve 到一間即係。公司咧，原來公司咧，原來一路都盜用咗個博士以前嘅即係實驗成果嘅喎。咁總之好多即係好複雜、好複雜嘅關係啊。咁大家三月一號咧就可以開始欣賞得到嘅。 冇錯啦。 咁我哋好 今次其實算好快喎，買呢套。 啊，好快，連第一季都未完就已經 做。係啊，因為你就算你 hit 到 Hero 咁，都係完咗第一季先買。 係啦。咁 當然 Hero 一季就短啲得十幾集。 係啦。咁呢一套嘅製片人亦都係 J.J. Abrams 啊。咁好多嘢搞啦， 系， 系啦，咁有冇嘢補充咧，韓永？ 冇乜特別。 系啦，咁我想講 好似戲假情真喎，係嘛？個探員。 啊，好似係，係咪同嗰個 Peter 就係？ 係啦， 係啦，呢、這個就傳聞啦，咁啊唔知係咪真嘅咁樣。係啦，因為話佢哋傳聞喺聖誕節啊，就好似 低調咁緣分啊， 唔知係咪真啊呢度 ？OK。嗱咁 Heroes 啊，亦都翻翻嚟咯。原來呢一季係未完嘅，正如我哋嘅網友啊報料一樣啦。咁啊繼續佢嘅第十四集咁樣嘅，係啦。係啦，咁咧結果故事係講到乜嘢咧？咁就係呢個嘅 Leven 啦，即係即係 Heroes 上邊個 Peter 啦，嗱好多 Peter 好易搞亂。 係啦 ，Heroes 上邊個主角啦，算係啊 Peter， 即係吸收人哋能力嗰位啊。咁主角 Leven 就識飛啦，咁但係咧佢隱藏咗自己呢個識飛嘅能力呢個身份咧，而家做咗一個總統好信任嘅一個參議員喎。咁咧佢就秘密進行一個活動啊，就要去追捕，即係同埋要去運起曬呢啲嘅超能人咁樣嘅。咁佢話咧要即係繼續佢老豆嘅一個即係呢啲嘅行動咁樣啦。 咁第一集咧就開始已經講佢逐一啊，俾人哋即係嗰啲主角們啦嚇，逐一俾人哋捉起，咁啊捉上飛機喎，咁最尾但係咧中間有個變數出現咧，就係呢個啊啦啦隊隊長，因為啦啦隊長同時又係呢位啊 Levin 個女啊嘛， 係， 咁所以佢呢個身份咧就俾人即係隱藏咗嘅，就佢又唔想人知道呢個女係有超能力啦，咁另外亦都係四眼佬啦，即係個特工啦嚇嘅女啦嚇，即係養女啦嚇。咁即係呢兩個人咧，其實極力想保護呢個女仔，咁啊結果咧就唔想佢咗 involve 到呢件事。咁但係呢個女仔又唔肯即係離開佢朋友喎。咁本來走一甩嘅，佢就追翻上機啦。咁最尾一場混戰之下，咁佢哋就整穿咗個飛機，咁就成個機炒咗啦。咁最尾就主角地啊，當然冇人死啦，可能啲軍人死咗啫咁。咁啊，跟住第二集咧就去到咧，咁啊講佢哋已經變成咗逃犯啦嚇。咁中間講啊肥仔日本仔咧。咁就上之前有睇過嘅朋友就知道佢冇咗超能力啦， 係囉。 咁另外變咗佢個朋友 Endor 呢就反而有喎，而家就變咗一個 supercharger 人，即係真呢個叫咩人肉叉電機。咁只要你嘅超能力同一掂埋呢，你就將佢出嚟加倍嘅。 喔、 記得上次就可以令嗰、那個好快嗰、那個女呀、 啊、 就變成超越時空㗎嘛。 嘩， 即係好似邊個卡布圖咁嘛，你快再快就超越時空㗎嘛，係咪？ 係啊， 係啦。咁而家 Endor 呢就變成超人之一啦，而家咁啊肥仔呢夾硬要去穿啲超人衫啦，咁都係採佢都傻啦。咁結果因為佢走咗出嚟呀，唔採佢，咁結果佢就冇俾人捉到喎。咁同埋可能因為佢係最後得到超人力，根本政府都唔知佢有。即係唔知道佢有超人力呢個身份咁啦。咁所以而家呢都係我就睇到第二集嘅啫。咁結果就開始。 都係做咗兩集啫。 做咗兩集啦。咁幾好睇，因為呢一集呢開始嗰陣就講佢哋個個呢想隱姓埋名，咁印度佬做返的士佬啊，咁 Peter 做返救護員咁嘅啫。 咁慘啊，大學教授要做的 士。因為佢哋想隱藏自己啊。係啊，咁Parkman 即係嗰個原本個肥差佬而家唔做差佬啦，做食 Q 咁囉。咁就同個超速女就話，喂你唔好成日即係你派信啫大佬，你唔使真係跑咁樣，你正常派。咁但係超速女又唔聽佢講啊。咁佢就極力唔想去使用自己超能力，咁但係原來呢 Parkman 呢就已經慢慢變成新嘅即係有預言能力嗰位啊。係因為不斷見到嗰、那個已經死咗嗰、那個即係帶隊咩 Spirit Walk 嗰個呢，不斷見到嗰個人，咁但係嗰其實已經死咗㗎啦嘛。咁嗰人就變成好似 OB-1 嘅鬼咁樣成日同佢傾偈嘅。係咁成日佢先見到㗎咗。係啦。因為佢有預知力㗎嘛，咁樣就變到佢都識畫畫咁樣。系啦，咁新呢輯咧睇嚟都幾好睇嘅，咁大家可以上網又揾翻嚟睇下啦。 超能力，超速攞嚟送信嗰幾好喎。 係啊，所以佢一朝早 prep 一聲就做曬嗰個嘢。 閃電俠漫畫裏面有一隊咁嘅人嘅。 係咩？ 係叫 Capital Courier。 唔係啩？ 就係蘇聯仿製閃電俠力量做出嚟嘅，即係利用機械同埋啲 steel 咁嘅藥做出嚟嘅超人。 咁作用就攞去送信啊？ 唔係，本來就係軍隊嚟嘅，咁結果俾閃電俠說服就逃軍自由全隊，咁、就走去開咗間速遞公司啦，美國。 咁佢送埋披薩都嘅，咁就 咁做 courier 啊，做 courier 好似賺錢啲嘅。 咁係咁呢個講法咪一次賭性係咪？初初咪話佢哋帶佢通史渠㗎嘛，叫佢一睇睇下，用 X 光眼睇睇有冇塞㗎嘛。 是啊， 即等於咁樣啊。OK， 好，咁有冇要補充 heroes 啊？咁其實啱啱太多嘢係咪？ 都冇乜特別。 係啦，咁咁大家睇啦，咁都好似幾精彩暫時。咁同埋肥仔又話一定要再搵多返把劍啊，佢先會有返超能力㗎喎，咁樣。咁 其實同把劍有咩關係啊？ 佢嘅信心問題嚟嘅啫。 OK， 咁我而家就係呢下一集就去講到就去咗印度嘅。係啦，咁點解會咁搞到咁遠嘅呢？咁唔知啦，因為都未睇得到。OK。 咁留意住囉。 好啦，咁呢個無面超人 Jackie 又做咗第三集啦，有冇睇？ 係啊，去到 Kabuto 嘅世界啦，終於可以攞 Kabuto 當武器用喎。唔係，可以攞 Kuga 當武器用喎。 哦，係啊，即係變咗隻甲蟲啊嘛。 係啊。 變形機啊，真係變咗甲蟲啊！咁嗰度其實好多即係大家嘅觀眾都唔鍾意啊。 咁又唔，其實特技上同咩就真係幾抌本嘅，對，通常都係睇翻其他幾個無面超人都係第一集先 先大量 CG 大量打嘅，呢、這個打到第三集都仲有咁多大場面嘅鏡頭，都算難得㗎啦。 咁但係跟住落嚟嗰啲超人變嗰啲武器越嚟越怪喎，例如三個五就變咗支槍咁喎。 係囉，都啊，另外啊 ,Kim 話出場竟然有個細路喎。 哦，係啊，下一集啊嘛，喺個唔知幼稚園生嘅就好似 係。係囉係囉。 係啊，咁啊總之大玩一啲兜亂咁啊，咁大家睇啦，咁其實咁真好睇嘅，如果你太一樣啊，有咩好睇啊，係咪？ 因為你都唔同人做，咁索性玩大兜亂啦。 係囉，反而仲有啲新意囉。 係囉。 係囉。咁嗰啲超人會變甲蟲啊，變槍嗰啲呢，其實已經嚟緊陸續會出。 咁可能咁玩具化，咁因為一爆甲又出過囉，咁嗰圖嗰度咁玩第二樣嘢啦。 即係呢個超人變成另一隻嘢，呢個其實都係由 Kiva 嗰度開始㗎嘛，即係佢變咗隻飛龍嗰度。 係啊。 咁而家就個個都會變啦，咁變返自己原本嘅一啲嘢啦。都變返即係嗰個甲蟲都係阿卡布圖本身應該有嘅。啊唔係係阿 Kuga 應該有嘅。係囉。咁啊再追 落去。冇甲蟲呢樣嘢喎。 咩啊，甲蟲咪吸落去電單車度㗎嘛。 唔係應該係。 咪咪又係嗰隻又係嗰隻甲蟲嗰個樣 子。喔係咁係。 係啊，佢變返啲嘢係有關，但由佢自己變出嚟就奇怪啲囉。 嘩咁。 即係你劍變返自己嗰把劍咁做咩啫，係咪先。 喔。 係囉，即係呢啲奇怪少少。 我覺得甲蟲都仲相同 size 一變劍咁好 似。都唔同 size 啊，甲蟲好大隻㗎。咪你龍邊個阿斯陀變返自己的電單車先怪大佬。 唔係咁誇張。 係呀、啊、你有龍騎變返條龍㗎。即係佢變咗自己條龍係呀、啊、好怪㗎係。咁其實比例都唔啱嘅，不過咁唔緊要啦，係啲玩具嚟嘅啫。係囉。 嘩點樣出到個玩具人形變做龍呀、 啊。嗰啲原直情網度有㗎啦，你再搵下睇下。或者如果有相嗰陣搵俾大家睇下。 人形啊，點可以變到條龍呢，啲比例都好怪喎、 啊。咁佢梗係唔啱比例㗎啦。係囉。好咁另外呢，原來電王啊又繼續喎、啊。嘩真係成為歷史上最多電影嘅蒙面超人啊。 係啊，真係電王真係幾受歡迎喎、啊、幾隻嘢。 超蒙面超人電王啊，與 JK 啊。 但係應該理論上受歡迎唔係電王，係嗰幾隻嘢喎、 啊。喔、哦、咁當然係啦，咁今次又玩飛去古裝咁樣啦，超越時空啦，咁又咁都係超得越時空嘅，撞到 DK 都唔出奇嘅，係囉。 唔同一個世界喎。 吓咁嘩咁超越得時空就好啲嘅啦已經。 啊、去埋 PLF 喎。係囉。咁DK 就撞佢啫。咁拯救未來咁之類啦。咁又各自跌落咗唔同嘅時空咁樣啦。 係啦。 二魔神又分開咗咁係咪， 應該都係類似啦。 係囉。咁系啦，咁呢个五月就会上映嘅预定。 系啦。 睇下先有咩要介绍先。啊咁嗰个主角阿梁太郎又变返細路啦。 吓 系啦。咁二魔神就跌咗落去所谓日本嘅失定时代啊。即又系嗰啲古装嗰啲啦。咁 当然啦。 系啦。咁呢集又搵咗另一位靚女嚟客串做一集咁样啦。即做一次咁啦。 通常都系㗎啦。唔通要玩細路女做主角咩？ 係啦，咁原來 Kiva 裏面嗰啲人嘢都會去客串出現喎，咁樣 係咪做返佢角色？ 咁又唔清楚，可能係啦，可能係啦。如果講登場人物呢，佢唔係講演員㗎嘛，係啦。 哦、OK， 係啦，咁大家睇啦，五月一號就有㗎啦，即係而家。 不過而家大勢所趨都係玩大 crossover 噶啦，無面超人。 係啊，因為咁就你會覺得好睇啲咯。 咁啊，可能感情上未必有當年咁，你睇到由一號至到叫 Super One 咁彈曬出嚟咁好嘅，因為你依啲直頭唔同一個世界咁，比較怪啲。 咁佢因為玩角色咋嘛？ 咁啊係， 佢唔係淨玩個超人啦，佢連其他人物都出現啊嘛。好啦，咁講翻啦，變形金剛啦，咁原來今次新嗰啲嘅金剛咧。就好多都係變成呢個 Chevrolet 嘅車㗎喎。 雪地㗎 係咪係囉。 舊美國汽車業係咪呢， 咁唔止㗎，今次同好多嘢打氣呀，一嚟雪佛蘭呢，二嚟即係美軍啦，咁其實今次係 show off 好多嘢嘅。 系啦， 咁佢哋亦都有一段嘅宣传片啦，咁但系冇变机械人嘅，全部啲车喺度游行咁样。 哦， 原来阿柯柏文都系雪佛兰嘅咩？ 柯柏文都系雪佛兰？ 唔系噶系嘛？应该唔系噶嘛？嗰、那个货车头嚟噶。 系咯， 但系佢行一齐行啦，咁可能即系纯粹陪住你啦，咁所以开头即系嗰几架都系雪佛兰，好似包括只嗰、那个Bubble B 都系噶。 Bubble B 有雪佛兰有架咁细嘅车嘅咩？ 咩啊？而家佢系跑车嚟噶嘛？而家后来佢变身嗰个系黄色跑车，另外一个新嘅银色好型嘅，好即系好先进噶嘛，好似啲科幻车咁噶嘛。 哦， 咁我谂今次套戏新出呢几架，同埋有两架 van 嘅，咁呢四架车咯，可能系主要系，咁我都唔系好清楚，或者大家有兴趣我 keep 翻俾大家睇。但系嗰条片纯粹卖车嘅就 OK， 大家唔好谂。 哇！咁雪佛兰抌唔少钱落去啦。 嗯，好啦，咁另外廖山明啊，咁亦都。即系帮呢个阿滨崎步啊画咗个龙珠嘅一幅嘅插画，咁就要嚟摆个即系 D D 嗰度噶啦。 哦、oh, ，OK。 咁好似系佢唱嘅啲主题曲系咪咧？ 嗯，有冇吓亲咧？阿廖山明睇到， 哦吓到飞起啦，就成 眼造型， 吓到飞起啦，大佬。哇！呢无论剧本啊，同呢个角色创造上啊。都令佢自己感到好吃惊啊！成 基本上与龙珠绝对无关。 系啦， 喂，我谂比香港嗰啲改编仲要夸张。 嗯， 香港你例如改编啲什么《鹿鼎记》咁，基本上 夸好多， 系无关。 嗰啲《鹿鼎记》都有翻个朗喺度啊，大佬。嗱，佢话佢本身啊，同埋中意原作朋友嚟讲咧，佢话大家都系当佢一个平行世界同唔同次元发生嘅龙珠好啲啦，咁样。咁做咩意思咧？如果用一全新嘅角度去睇嘅话咧，咁或者大家都可以好 enjoy 嘅咁样。或者你可以 佢又唔敢咯，我谂佢又唔系好想讲台顶嘅话咯。 即系或者你用另一个角度，同埋即系当系你个世界咁嚟睇咧，你可能发现电影入边有佢嘅好处嘅。咁讲即系唔好啦，即系唔得啦，系嘛？系咯。咁啊，原来即日本嗰边已经有一扎嘅人名啦，咁就即将会上日本版一阵嘅配音名单啊，咁或者有兴趣咧就 key 俾大家睇下啦。 冇错啊， 中间讲嘅孙悟饭，大家唔好误会啊，并唔系佢个仔，系佢 阿爷， 阿爷爷悟饭爷爷 ，OK， 大家唔好叫佢孙悟饭，以为有悟饭咩冇嘅 ，OK， 同埋咧有 game 系、 啊、有 game， 咁我见到阿发哥同埋呢个就系阿悟饭爷爷嘅造型啦，出波咁样嘅系啦。 系啊， 发现喺度打棍嘅。 我唔止龙珠，另外一套卡通电影，唔系漫画改编嘅电影都会出 game。 系咩？乜嘢 ？Watchman 啊 ？Watchman 出 game， 我咁梗系啦，嚟紧三月都上戏啦。 系啊， 好正常啊。个 game 点嘅咧？ 打咯，都系打嘅。 嗯，咁但系你话佢角色唔系个个都有超能力嘅喎、 啊。咁啊，冇必要嘅。咁你 DC 个格斗 game 咪仲骑呢？咁啲。蝙蝠侠何来可以咁超人打？ 嗯，咁啊系，咁啊系，系啦，咁就你睇翻先，喺滨崎步嗰度，我睇下有冇嘢要补充翻先。哦，咁佢就话25号咧就会发售咯，嗰只碟，即系嗰个 系关于龙珠噶， 咪好似系主题曲咯。 哦。日本电影版嘅喎， 系啦，咁新雕里边有只歌叫 Rule 啦、啊、吓，即系规则咁啦 ，Rule 咁啦，就会作为呢个电影版嘅主题曲咁样嘅，咁、 哦、 将会喺60几个国家上映嗰阵就会听到嘅咯噃。 哦，应该咁会系英文， 系，喂， 咁会系英文定日文咧？ 哦，咁我又唔知道、啊，咁啊揾下睇下揾唔揾到先。咁呢、這個廖山明即亦都叫做有參加到呢個製作咁樣，咁就畫咗封面咁樣。 嗯嗯。 咁佢原來話呢係第一次幫人畫人像畫㗎喎。 喔、哦。 從來冇幫過第二個人畫過㗎喎。咁所以都好即叫做幾特別嘅。 嗯 哼。係啦係啦係啦。好咁我哋睇先，中間都有啲無厘頭新聞有幾側咁樣嘅。睇先。咦呢就係咩嚟。唔係喎，原來龍珠仲有少少嘢啊，咁就話舊嗰套卡通片咧，將會用一個重新製作去即係重現喺大家眼前嘅喎。 咁叫重新製作啊？ 我懷疑有啲似新世紀套戲咁，即係玩嗰啲上色，當然佢唔會從頭畫過啦，我相信。 係。 咁同埋可能中間會 edit 嗰啲嘢啦，咁配音就肯定全新配過嘅。 係啦，咁但係中間有啲即係離開咗嘅一啲配音員啦，佢就可能會換第啲人上去咁樣咧。 嗯，唔記得。嗯 嗯哼，嗱咁嗰個就睇下先，我睇下個動畫。嗱，嗰個全新嗰個龍珠二世咧，就會喺4月5號喺日本開始播嘅。 哦， 係啊，咁但係有啲朋友就話：哇，會唔會全部畫到變咗後來嗰啲咁，塊面都有反光令嗰啲咁嘅 feel？ 咁啊，真係有咁嘅機會㗎。 好怪喎、 啊，好多影啊咁樣咯。 你後來嗰啲其實真係幾怪㗎、啊，個個咁個人嚟啊，點會機械人咁反曬光 啊？咁啊，睇下咁啊，你當佢搽咗油啊嘛，大隻佬。 系， 系咯，咁点都会好，即系整体嚟讲，点都会有可观性高咗嘅。咁或者到时大家又睇下啦，咁一众嘅龙珠迷又要期待下呢样嘢啦。系啦，咁嚟紧系一扎嘅港产片啊，咁就喺今年就会即系话会拍啦，咁样。 冇错啦， 系啦，咁啊一大扎啦，咁当然包括叶问啦两套嘅，咁啊叶问第二啦，咁就系呢个甄子丹啦，继续系，咁佢哋咧话会一系咧就揾阿 J 啦吓，一系就揾阿嗰个陈国坤啊，做呢个李小龙咁样嘅。嗯，咁 好似老咗啲系嘛？咁你叶问收嘅李小龙系个细路嚟嘅呢 个。咁都唔系细路嘅，咁都中学生嘅。 系。 系咯。咁另外原来梁朝伟嘅版本都会有李小龙嘅。 哦 ，OK。 是啦，因為我睇下先，佢揾 梁朝偉咪要扮老哥？ 我覺得佢可能做一個比較長嘅時極時段嘅，即可能由後生做到老咁啦。咁佢原來想揾張震做喎，唔知點解。係啦。係啦。 咁啊，唔知啦。 咁啊，梁朝偉都即係又即係叫讚啊，甄子丹做得好啦咁樣。咁但係甄子丹又好似講啲嘢又串串地喎，又話我多謝咁，但係。都好期待嘅梁朝偉演出，但唔知幾時會上映呢咁樣。哇！呢句真係有啲，即係人哋 正常啊。王家衛嘅戲可能 係啦， 至起碼都四年後啦。 係啦。咁呢套入面有范少王，亦都即係會即係話會爭奪今次呢個咩叫做配角呢個咩嘢啦。咁甄子丹就會角逐呢個嘅影帝咁嘅喎。咁唔知得唔得啦？即係大家睇啦嚇。咁即係我唔知，如果你講影帝咁，我覺得怪啲啦，係嘛？係咯，即係呢樣嘢連李小龍都唔會追求嘅嘢啦。 冇辦法啦，咁年代唔同嘅。 係啦，我咁除咗葉問之外，當然仲有好多好多好多嘅。咁啊，有套吳宇森嘅1949啦，咁係即係做阿張震啊、宋慧喬啊嗰啲一眾嘅人做嘅。咁唔知咩戲嚟嘅咧？ 1949解放 啊？係嘛？系啦，咁就《倩女幽魂》啊，都话会再拍喎。咁啊，由呢个谢霆锋做嘅。 哦，如无意外做灵采臣啦，希望唔会搞到电视版咁骑呢啦。 咁应该做灵采臣嘅，咁唔会系做叶小倩噶嘛？ 燕赤霞都得， 或者燕赤霞，唔知好难讲嘅。咁佢唐僧都做啦，做燕赤霞都唔奇嘅。咪燕赤霞喺原著入边系一个剑客嚟噶，唔係個胡鬚大叔，即應該呢就應該似蜀山入面鄭少秋嗰個款㗎。 係。 咁你話如果係謝霆鋒做有咩問題？ 佢都冇嚟，佢求其掟把劍俾人㗎。 佢擠低咗一把透明嘅好細把嘅劍俾佢。係佢冇同嗰隻老老打過㗎其實。即係原著入面係。咁但係呢個當然唔會又要完全跟原著啦，咁都期待下到底新版嘅倩女幽魂又會點㗎。 嗯。希望唔會好似都話好似幾年前嘅所謂新線陳曉東嘅新線女幽魂電視劇咁怪雞就得啦。 陳曉東、啊、哦，嗰個怪都好緊要啦。嗰、那個怪都好緊要啦。 嗰個連葉小倩都唔係鬼嚟嘅。 係狐狸精啊嘛。 都唔係。 唔係咩？ 人嚟嘅，俾人將個靈魂 shift 咗落去個狐狸精度啫。 咩意思啊？ 即係個。俾人收咗個真身，然後就將佢嘅靈魂注咗喺只狐狸度。 咁狐狸本身冇靈魂嘅咩？ 答唔到你，佢係咁講啫。 嗰套嘢基本上亂噏㗎啦，唔好睇。係 怪到無論嘅。 係啦。 連乾將莫邪啊，乜都玩齊啦。 係啊。 你噏得出嘅。 係啦。係啦，咁就謝霆鋒亦都嚟緊證人嘅，都係第二集啦，即係咁講啦。 佢因為佢第一集都相當受讚賞啦。 有套叫做師傅嘅馬偉豪咁，聽講又話有梁洛施啦，不過唔知搞唔搞得成啦嚇。 唔知啦，依家 梁洛施都跟咗人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呢啲全部系即系消息嚟嘅啫，咁就就未开拍嘅 ，OK。咁啊，有套叫《通天帝国》就系徐克嘅，咁有刘德华嘅亦都系啦，系啦。咁啊， 即系咩啦？咁怪嘅名 字？唔怪啊，因为嚟紧咧有好多星即系科幻嘅、哦。OK， 咁啊讲嗰啲拍摄紧嗰啲啦，咁未拍嗰啲有咗先啦吓。咁啊，好似系咪话方力申有一套系叫《机械人》噶？ 系 咯，咩嚟嘅咧？ 唔清楚。刘 镇伟嘅，咁系咪玩科幻嘅咧？咁系咪？ 唔知会唔会系 机械人 男朋友咁上下啦？ 哦，有可能，有可能，系咯，应该唔系阿叶子薇女机械人嗰只啦。 一嘴完啊，跟咗第二个都几大镬。 咁另外有一套叫《未来警察》，竟然系程小东同王晶，咁就又系刘德华嘅范冰冰咁嘅，诶、哦，竟然有徐娇添嘅，系啊，咁可能都系 咁佢都未话都玩过啲王晶以前都玩过啲科幻少少啦，个学校霸王， 可能都系搞笑啦，系咯，哇，《金瓶梅》竟然有下集啊， 啊， 系啦，咁另外咧，苏乞儿啊就袁和平嘅，咁有赵文卓啦、周迅啦、周杰， 又苏乞儿， 系啦，又拍过啦咩？ 咁啊，星爷都拍过， 咁嗰度好耐啦，嗰度好耐啦，咁呢套赵文卓做啦，咁啊、好啦，拣咗少少同佢讲，大家嗰啲文艺嗰啲唔同大家讲，系咯，咁啊、好啦，啊头先我哋咧好似都唔系好记得数翻咧，有嗰啲德军 image 嘅一啲嘅科幻片嘅， Hellboy 咯， 系啦 ，Hellboy 嘅来历就系乜嘢咧？咁就係佢係一個德軍嘅用一啲巫術加科學嘅嘢去召喚返嚟嘅一隻嘅魔鬼咁啦，叫做 係啦 係啦。咁沙窩啦，沙窩本身帝國軍嗰邊呢 係其實都好德軍嘅， 係冇錯啦，就完全係用呢個德軍嘅形象擺咗落去啦， 佢啲頭盔都係啦， 係啦， 都大咗啲啫， 當然亦都影響到日本嗰邊嘅高達啦，高達裏面嘅召喚軍就係好德軍嘅啦， 係啦 係啦，咁啊，唔止嘅喎，其實仲有好多好多啦。現代中式都係打德軍嘅啦， 係咯， 咁有一套嘅網上搞嘅嘢啦，可能大家都未聽過，叫 Iron Sky， 咁其實係啲搞笑科幻嘢嚟。咁大家查下呢個嘢啊。亦佢呢位講嘅咧，就同歷史即係傳說中嘅德軍嘅嘢咧，就有啲關係嘅。 係。 咁大概就講咧，德軍原來咧一早啊已經發明到飛碟呢樣嘢，但係就冇正式擺落去呢個戰場度用。咁結果咧，戰敗嗰陣咧，佢就坐住啲飛碟啊，即係嗱，你講緊 Iron Sky 個故事啫。 係。 咁你坐啲飛碟咧，就去咗月球嘅背面啊。咁啊，一路就變成咗好似而家你睇啲科幻嘢入邊嘅惡黨一樣啦。咁啊，隨時準備反擊地球咁樣嘅。 哦。 咁呢一個咧，原來咧亦都係喺一眾嘅即係嗰啲神秘即係學説裏邊咧，佢哋都話咧，原來德軍咧，佢哋冇完全即係納粹黨咧，應該咁講，佢冇完全投降嘅喎。然後佢有一支嘅。艦隊咧， 神秘部隊 消失咗，咁而家就喺地球嘅某一個角落啦，仲喺度秘密活動緊，咁就好似呢、這個 其實都有科幻劇或者日本漫畫都用嗰個題材， 就好似蒙面超人入面嘅 Soka 啦，或者係飛鷹俠入面嗰個嘅嗰個組織咁樣嘅， 係啦， 咁佢繼續邪惡活動，咁原來蒙面超人入面嘅 Soka 亦都自稱係同德軍係有關嘅，原來佢改造人嘅技術咧。亦都係由呢啲德軍嘅科技度演變翻嚟嘅， 係啦， 係啦。咁啊，哥布拉裏面亦都打過一個叫薩拉曼達嘅啦。咁原來薩拉曼達就係呢個奇異刀嘅，即係叫所謂嘅第二把交椅啦，可以講。咁原來咧佢嘅真身啊，亦都係希特拉本人嚟嘅。咁、 哦、 當然佢只係一條乾屍啦，但係佢仲有腦部活動咁樣啦。咁後屘哥布拉打到入去嗰個房啊，最尾打穿咗夢牆就見到希特拉坐咗喺度啊嘛。 嗯哼， 係啦。咁另外呢嗰啲嘅喪屍片啦 ,Living Dead 裏面呢亦都講到呢 Living Dead 嘅科技亦都係由呢個德軍裏面嘅蘇生技術度即係研究出嚟嘅呢一啲嘅 gas 啊。 係啊。 咁其實好多好多好多㗎。咁其實呢原來科幻入面呢德軍都通常都會即係被用一個 image 用嚟擺喺啲敵人或者啲壞人方面去用嘅。 壞都係一啲神秘科技嘅始祖㗎嘛。 冇錯啦。咁因為希特拉地本身真係是有研究好多神秘學上面嘅嘢㗎喎。 係啦。 占星學咁樣嘅。咁呢個有機會再同大家詳細再講啦。嗯。好啦咁我哋跳返我哋頭先嗰部分啦。咁就雷朋三世我哋上個禮拜嗱好似我哋冇講到嘅。因為呢個呢同嗰個宮崎駿㗎嘛有啲怪，但我上次好似 skip 咗呢一 part 嘅因為太長啦。咁呢原來呢雷朋三世第一次播放嗰時嘅TV series 呢就總共得23集嘅啫。咁就係71年嘅。 咁呢佢哋裏面有幾集呢特別即係好出名喎，就係、是、第十一集啦、十四集啦同埋第十九集呢三集嘅。係。咁每集都係大概25分鐘到啦。咁然後呢嚟緊就會喺三英之心即係龍貓嗰個美術館裏面呢會再播映㗎喎。係啦。 咁、oh, okay. 另外同時呢亦都係另一間叫涉谷㗎啦。咁叫 Cinema Angelica 咁樣嘅戲院呢亦都會同步入去播啦。咁播嘅時候呢亦都會展覽返當時有關嘅一啲嘅展覽品咁樣嘅。咁大家如果鍾意呢個作品嘅咁亦都可能又咁啱去開日本旅遊啦。我都聽而家啲朋友去親日本遊都會去一去呢個三英之心嘅龍貓博物館咁去睇下啦。 喔、oh, ,ok。 係啊，咁都應該幾特別。咁可能當時嘅作畫係做得幾好。嗱咁呢三集加埋呢成個放映時間就係105分嘅。啊原來另外仲加埋 interview 嘅。係啦、啊。即係為啲 interview 咁樣。係啊係啊，咁大家可以去睇下啦。咁或者我哋黐少少 link 俾大家望一望啊，系啦，好啦，咁呢個嘅講過全之言咧，咪做呢個小嘢嘅， 小嘢啦， 系啦，就是、blood 咧，就是、last blood 咁咧，佢而家個電影版叫做 系 真人版，咁原來咧已經有上映期嘅喎，咁就5月29號啦， 終於上啦， 嗯，就唔係香港啊，講 OK， 系啦，咁日本啊應該5月29號係， 嗯哼， 係咪咧？ 咁美國方面咧？ 英國呢就6月12日法國呢就6月17日咁樣嘅。 喔、哦、咁都係5、6月啦。可能香港都香港應該遲一兩個月到 啦。台灣呢都係6月19日星期五做㗎喎。喔、 哦、,ok。 係啦。 應該香港都差唔多㗎啦。 唔係嘅香港爭好遠啦報多另一則消息俾大家聽就知啦。咁原來呢台灣啊喺今個月啊即係2月27日星期五晚啊就已經上映嗰套怪人二十面相㗎喇喎。 係咩 係啊幾快啊其實日本雖然專啱唔知攞畫未都咁已經做啦咁其實好多時 但日本做半年嘅可能未攞畫喎。 應該未添因為呢度好似都唔錯啊話個即係個反應都。 好似幾好。 係啊因為呢度佢索性將怪人二十面相即係千面大道啦當成一個超人片即係 Batman 嗰類咁去拍法啦嘛。咁當然佢又撈埋呢個咩V 呢 係 V 啊。 V 啦、啊、V 殺嗰樣嘢落去啦咁樣啦。咁都其實幾吸引啦，幾想睇下呢個金城武啊！咁其實大家香港觀眾都好有興趣啦，因金城武做啦。咁相信佢一定會做，但係咧係無期嘅。 OK， 暫時香港係無期啊。OK， 咁如果大家等得唔耐煩咧，當然係未有老翻啦嚇，一定嚇。咁、啊、咧可以睇下咧，好耐之前啊，喺02年啊，曾經拍過一套叫《明智小五郎》啊，對呢個怪人二十面相嘅一套電視佢又唔係電視電影啦，係 TBS 電台製作電視台製作㗎啦。咁呢個明智小五郎呢就係、是、由呢個田村正和 啊做㗎喎、啊。咁怪人二十面相大家諗都諗唔到由北野武做 㗎喎、啊。北野武 係。咁呢咁裏面呢亦都出現咗嗱佢其實佢幾重現返原著裏面啲嘢㗎。咁佢中間有返嗰、那個小林方紅即係佢個徒弟啊即係明智個徒弟啊即係細路嚟㗎。雖然佢細路嚟講佢算大過少少啦佢即係可能少年咁啦。咁其他嗰啲少年偵探團有啲係成小學咁樣㗎嘛柯南咁樣㗎嘛。咁佢、已經算係少年偵探團嘅團長啦。咁有返曬呢啲人㗎喎。咁就另外呢一開始佢已經查呢個馬戲班咁佢有返曬啲原著一啲嘅元素喺裏面。咁呢套呢大家可以搵返上網但我覺得 key 條 link 俾大家但如果唔介意去優號嗰啲睇我俾條 link 大家睇下。咁拍得一啲都唔渣㗎喎。因為呢中間亦都係好多人做啦咁包括有呢個嘅宮澤理惠呀。係呀咁就飾演一個即本來係呢個怪人二十面相易容嘅一個魔術師嘅助手啦咁都係捲入事件啦。咁原來呢亦都同明智呀即呢個死咗嘅老婆呢個樣好似㗎喎。 系， 系啦，即系有啲同你玩华英雄系嘛，阿杰如咁系嘛， 唔上下咯。 阿杰如好似嗰个阿紫衣噶嘛，系嘛， 系啦， 系啦，有啲咁嘅 feel 啦。咁黑木瞳亦都做一个嘅一个寡妇咁样啦。咁另外竟然咧有呢个三浦春马，但系当然可能细路啲啦。系啦，咁亦都有做其中一个角色咁。 少年侦探 团啊？唔系，佢就做呢个叫商村一个叫商村嘅人啦。咁呢个系。就是幫明智嘅一個技師咁樣嘅，咁做佢個仔咁樣嘅，咁但係今次都捲入呢件事件，俾呢個嘅怪人二十面相利用咁樣噶啦。咁你睇啲陣容好勁嘅，咁同埋我睇佢拍出嚟一啲都唔渣，因為咧一開始嗰陣咧，佢就講原來講翻呢個中國啊， 關東關中國，即係可能731或者唔知乜嘢啦，咁佢研究緊新嘅技術喎。咁佢哋話呢，我哋有咗技術之後呢，連原子彈都唔夠嘅禮，咁當然佢唔係一個嗰啲武器啦，原來一個就係易容術，就係整咗一個人出嚟呢，佢話可以變成，即係如果佢變成各國嘅元首，隨時即係去代替呢啲人，佢哋係咪贏曬呢咁樣。咁可能呢，呢個成品出嚟，呢個包到成面崩帶呢個人呢，應該就係後來嘅怪人二十面上千年大盜啦。係、 okay. 啦，咁當然呢個改咗啦，咁同原著有啲唔同，加咗少科幻落去嘅。咁大家可以睇下呢套先啦，未有金城武嗰套睇住，呢套都唔差㗎。呢套就似返啲偵探片多啲嘅。 明白。 係、嗯、呀，係啦。OK, 咁另外呢，有個上一次漏講嘅消息啦，就係、是、一個第36屆呀，呢、這個嘅動畫大獎咁樣啦。咁就係、是、呢、這個外國嘅美國嘅係咪 嗯， 系嘛，咁就原来1月30号就星期五晚就已经举行咗啦，系啦， 系啦， 咁就系呢个叫做 UCLA 嘅 Royce Hall 啊，咁喺 Los Angeles 嘅 California 嘅，系啦，系啦，咁就系想讲啲咩俾大家听咧？咁原来咧呢个攞到奖咁好多奖项啦，跟住好多奖咧都差唔多系俾阿功夫熊猫攞晒嘅噃， 嗯 咁另外呢，功夫熊猫自己有一个嘅外传啦，咁亦都攞到好多奖啊，咁其实差唔多就係嗰日嘅，即係差唔多独赢 啦。大赢家。 大赢家啦咁样。咁原来呢个颁奖礼亦都唔係儿戏㗎喎，咁可能都未听过啦，咁我哋都係之前先知道㗎啦。咁原来呢，男士呀都要着呢个黑色嘅 suit 啦，或者踢斯图章入场㗎喎。 即係簡直好似好多頒獎禮都係咁㗎啦。 冇錯啦，咁 lady 就要著一啲叫 after five clothing 啦，咁或者啲 cocktail dress 咁樣嘅。咁原來呢，一個入場費都$25㗎，咁 VIP 嘅呢就要$150。咁、你 non member VIP 就仲大劑喎，$250先入到去。咁所以呢個唔係一個兒戲嘅一個嘅頒獎禮嚟㗎，咁所以裏面嘅獎項嗰個地位係有一定嘅代表性嘅。好啦，咁或者一陣我要 key 翻條 link 俾大家又睇下，係啦。咁就 動漫嘅人物就另外一個動漫人物就有博取拍電影嘅喎。 係邊個呢？ 一個叫 Joel Hex 嘅人物啦。 咩嚟㗎？ 喺 DC Comic 裏面一個西部牛仔，佢就唔係嗰啲 superhero 嚟嘅。 我真係冇超能力嘅。咁點樣呢？有咩咁特別？點樣 形容佢有三個人咁大力，咁都算。 O K。 但係就係因為佢一個高度訓練嘅軍官啫，並唔係因為佢 超能力。即係武林高手咁啦，最多形容為係啦。 咁成個或者講邊個做先啦？做嗰位就係、是叫 Joseph Joseph Barling 就 系 边位咧？就系2008年香港上过嘅罪恶帝国啦， 系 嗰套西片嘅，同埋啱啱美国上 W 嘅逐败部署嗰位啦。 OK，W 里边个部署 OK。 咁今次佢就要扮难面啦。 咦？点解难面啊？ 因为Joel Hex 个造型咧，就系、是、一边面就烂咗嘅， 咁咪 Two Face 咁， 系融晒咁滞咁啊，佢即系类似 Two Face 咁啦。 哇，咁得人惊嘅。 系咁，点解会咁咧？个故事人物其实讲佢系一个自细喺印第安区长大嘅，佢俾个俾老豆卖咗去印第安人嗰度啦。 系 啊，个老豆系啲。走鬼咁啦，咁啊賺錢就買佢，俾印第安人做苦工啦。係咁佢就15歲嘅時候救咗個酋長啦，咁、就俾個酋長收養做養子咁啊。咁佢一路喺印第安人受訓啦，咁學曉印第安人嘅嗰啲追緝啊，即係尋人啊，或者格鬥嘅技術啦。咁亦都跟住就成年之後咧，就走咗去當兵。 係。 咁就係喺係一個 confederation 嘅軍官啦，即係南軍啦，即係衰咗嗰隊啦，美國內戰期間嘅。 嘩，咁夠 㗎。係咁樣佢 佢就其實佢雖然係 Confederation 軍官，但佢一路有幫 Union 做嘢，咁就出埋啲情報啦。 Uh-huh. 啊哈！咁樣咧，就其中咧，亦同由細到大同即係同佢一齊長大嘅印第安人有衝突啦。咁、 mm-hmm. 樣就結果就同佢決鬥。 你嗰係成族人定一個先？ 係其中一個人，即係個酋長個仔啊。同、 哦、 個酋長個仔決鬥啦，咁、 嗯、 結果個酋長個仔就即係兩個都要揸住把刀去互冚啦，咁唔係刀啊 ，sorry， 係嗰啲印第安人嗰啲斧頭啊，去互冚啊，咁結果個酋長個仔出蠱惑，就整到佢嗰把斧頭好易斷，咁佢臨急之下就掹咗佢配刀嚟捅死咗嗰個印第安人啦。咁就俾個酋長話，雖然佢贏咗，但係佢違反咗規矩，咁就要就搵把燒紅嘅解決方法，就係要搵把燒紅嘅斧頭辣落佢塊面度，咁所以佢一邊面就爛咗啦。 喔、哦。 咁呢套電影嘅故事大約就係交代前半部呢啲，同埋後半部呢就係講一個因為佢出賣情報俾 Union，即係北軍而引致陣亡嘅軍官嘅老豆，一路去揾佢尋仇嘅故事啦。 喂，咁但係同一眾嘅超人點解會可以 crossover 到咧？ 咁佢因為佢係少數嘅西部英雄之一啦。咁好多時，如果例如講到正義聯盟，如果去例如 Justice League 嗰個漫卡通咁啦。咁講佢哋超越時空去到西部都曾經撞到佢。 喔、哦、即係、 啊。又或者喺漫畫世界裏面，當然正義聯盟嘅漫畫都去過佢嘅世界度啦。 嗯哼 。亦都呢其實佢係由最初出現漫畫就係七六年啦，咁一路到八七年先 cancel 嘅嗰部書。 我覺得已經冇咗㗎啦嗰個故事。 仲有而家仲有出緊，不過佢最長嘅時間就係由七六年一路出到77年啦， 係 咪出到87年啦，咁就因為 crisis 嗰度佢個宇宙冇咗，咁所以就停咗啦。 哦， 咁佢就意外地因為 crisis 嘅緣故就被 send 咗一個，咁跟住88年開始就出咗個12期嘅漫畫，就講佢意外地被送咗去21世紀。Mm-hmm. 一個地球是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世界。 啊、即未來來的了。 21世紀我八幾年講21世紀不是。 Mm-hmm. 不是這樣。 不是，但這個人本身是你講南北戰爭的嘛。 是。 是咯，那麼即都是。 那他去到那個世界，他去到一個未來的世界，那靠著他的技術在一個戰後的世界生存，會類似 Mad Max， 即是開路先鋒的世界咯。 哦。 啊，咁佢啊， 騎 馬仲要揸電單車。 呢套戲有咩可觀性咧？如果係咁講，咁佢同一般嘅即係唔係超級英雄嚟喎？如果咁講， 而2005年開始就一路再繼續出翻佢漫畫，不過就唔係 under DC 就 under Vertigo 嗰條 line 啦。 有咩好睇嘅地方咧？要介紹俾大家咧？ 套戲就三月先開拍，會有咩好睇嘅地方就真係唔清楚。咁、 即係我就耳聽啦。咁有啲會唔會同阿吳宇森話會拍嗰套《槍神》係嘛？神槍係啊。 其實佢個形象有幾似獨行俠麒麟伊士活咁嘅， 係 生存喺一個基本上啱啱戰後嘅即係南北戰爭之後嘅基本上冇乜法治嘅世界咯。 嗯，我記唔記得之前講過嗰套神槍先？即係 Java， 係 咯，即係有啲似喎又。咁佢嗰支係正常槍嚟嘅，佢亦冇即係除咗比正常人好打或者槍法如神之外，冇乜冇任。 咁佢呢個故事第一次出現係幾多年嘅？ 77年。 哦，即係佢都係現代嘅作品嚟嘅。 係。 都寫翻南北戰爭點解嘅？ 係。 嗯， 咁佢大致上係一個即戰後嘅一個 bounty hunter。 因為我就耳聽覺得古仔點解咁國政啊、陽康嗰啲咁樣嘅。 係，即係 好金融喎、啊，大佬。 即係你諗下啦，個主角又即係流落咗去呢、這個，即係你佢呢個紅番啦嚇，阿郭靖就去咗阿鐵木真嗰度啦，係嘛？ 係啦， 跟住又學曬啲嘢啦，係啦，咁你後屘又同自己一齊一個即係一個所謂結拜兄弟又決鬥啊，咁呢啲佢唔係睇完射雕啊？ 我依個我答唔到你啦。 睇完射雕作 咁呢個作品出現嘅時間的確係遲過射雕嘅。 係咯。我聽完呢個仔好熟喎、啊， 即係好難講，因為西部嘅漫即係唔好講漫畫，西部片或者西部小說咧，通常都幾冇合 feel 嘅，因為都 咁係啊係啊係， 講一講一嘅身懷絕技嘅人，咁其實唔常見㗎，你獨行俠咁都係學咗印第安人啲追緝術啲 兵種咁樣嘅 咁呢個其實唔係唔想嘅、okay. 不過獨行俠冇爛咗半，你記得 Lonely Ranger 個助手都係印第安人 哦係啊係嗰、那個蒙面俠啊嘛 係啊 係咯 咁其實唔常其實好常見因為可能美國人自己嘅心魔問題啦佢硬係要做到即係、就是、西部人要同印第安人有一個幾良好嘅關係嘅 嗯。是好咁，有冇其他美國漫畫方面嘅嘢要講下咧？ 咁就或者講下蝙蝠俠，咁就所有書暫停啦。咁到六月就會出翻啦。Detective 一定出翻啦。 哦， 嚇、咁 Batman 會出翻啦。 係 嚇，咁、另外一部新加會 cancel 嘅就係 Bird of Prey 啦，同埋羅賓啦。 哦， 同埋 Nightwing 啦。 是 啊咁新加上去嘅會係 Batman and Robin 啦、 哦。 喔、啊。Red Robin 啦。 Uh-huh. Red Robin 即係Jason Todd 啦即係死咗再復活嘅第二代羅賓啦。 Okay. 啊咁 Outsider 啦。同埋 Bad Girl。會再。 我見到有一個係紅色頭髮叫 Bad Woman 嗰個呢 嗰個唔會出書，但會係喺長期會喺另外一個系列叫 Gotham City Sandwich 嗰度，即係Gotham 城嘅戲笛嗰度出現嘅。佢同埋 Catwoman 會係係要角色。 嗰個 其實係一個係嗱一路以嚟都有 Batwoman 呢個角色叫 Cathy 啦，嗰個角色。咁最早期就一個。仰慕蝙蝠俠嘅有錢女咁啦，咁佢都係即係當然佢冇個悲慘嘅童年啦，咁但係佢因為仰慕蝙蝠俠，所以就練武啦，咁啊仲同個另外一個女仔咁模仿蝙蝠俠，就叫 Bad Woman Bad Girl 啦。 喂，聽講係 Les 嘅喎。 第一代嘅就唔係。咁跟住就隨著 Crisis Infinite Earth 嗰個角色就喺歷史上消毀咗㗎啦。 哦， 咁而家現代出現嘅所謂 Bad Woman 係另外即係都係叫 Cathy， 不過個姓就改咗啲嘅。 但係而家變咗紅頭髮嗰個喇 喎。咁而家就係而家紅頭髮嗰個，最初個都係紅頭髮，不過套衫就當然唔係好同啦。係。最初個套衫好怪雞，又黃又綠嘅。 即係呢個都唔算係正史嘅，如果咁講。 咁而家呢個呢就係、是、咁而家呢個就係一個有錢女啦。 嗯。 咁佢都係有類似嘅悲慘歷史啦，咁都係一個遺孤啦。咁又由細，即係佢年紀當然佢係比蝙蝠俠後生啲，咁佢都係因為見喺一個前年一個長52期嘅漫畫叫52嗰個介紹出嚟嘅。 哦， 咁52嗰度個世界咧就係講蝙蝠俠同超人失蹤咗一年。 是 因為超人就因為 Infinite Crisis 失咗超能力啦、 uh-huh. 有一年嘅時間冇咗超能力，蝙蝠俠就要反思自己做緊乜嘢，咁就世界流浪咗一年啦。咁佢就個行程就變咗冇網本之下呢，咁佢就著上蝙蝠服去咩啦。 邊個啊嗰、那個女人。 嗰、那個女人啊 Cathy 啦，咁佢係一個 Les 嚟嘅。佢愛上就係郭咸城嘅一個蜜娟，就係一個郭咸城嘅女警啦。 係。 咁後尾就成為新一代嘅 question 啦。即係塊面冇面嘅一個英，成日都有煙霧瀰漫喺旁邊嘅一個英雄啦。 你講嗰個女仔變咗 question？ 係啊。 Patterson 死咗之後將佢嘅 嘢。Patterson 唔係男人嚟嘅咩？ 嚇、啊？哦，嗰、那個一喺52嗰部書嗰度死咗啦。嚇、啊！咁就將佢嘅面具啊，佢嗰啲煙霧武器就交咗俾個女仔。 即係你知嗰個係有啲似而家 Watchman 入面嗰個咁樣噶嘛？ 係、 就是、 Watchman 嗰個嘅靈感就係來自 Patterson 啦。係。 個 Mystery 就係嘅靈感就係來自 Patterson 啦。 嗯，咁呢個又認識多少少啦。 咁吓呢幾部啦，同埋 Batman The Street of Gotham 呢就會講Gotham城警隊裏面嘅嘢啦。咁、 嗯、 大致上係新啦。咁啱啱出場嘅就係蝙蝠俠嘅另外一個新人物就係 Bookman 啦。貓頭鷹人啦。 吓邊個有個咁嘅人嘅咩？ 不嬲都有， Bookman 之前係蝙蝠俠嘅邪惡嘅 counterpart 啦，即係 嗱，喂呢個咪又係好似 Watchman 入面嗰個咁囉， 唔係喺第三嗱喺嗰個叫 Light 屋嗰個就 係囉係囉，有啲似囉又係 咁、啊、就之前一路就係地DC 漫畫裏面 Earth 就叫 Earth 1 n 嘛，咁 喺、啊啊、 另外一個 Earth 叫 Earth 3嗰度呢 Earth 3添啊， 咁、啊、就有邪惡嘅正義聯盟叫Crime Syndicate 啦，罪惡組織 of America 咁啊，咁佢哋嘅組成呢就 Ultraman 啦，有 Ultraman 唔係鹹蛋超人啊， 唔係鹹蛋超人，即係個超人嘅邪惡嘅 counterpart 咁啦。 OK， 咁又要 U 字喺心口啊 ，Superwoman 咧就係 Wonder Woman 嘅 counterpart 啦。咁 嗰個 Batman 咧就蝙蝠俠嘅 counterpart 啦 ，Johnny Quick 咧就係閃電俠嘅 counterpart 咁啦。係咁不嬲都有依個人物咁，不過而家咧就依個就係中嘅，唔係嗰個啦。 哦，好人嚟嘅，而家變咗。 就係、是、一個叫 Roy Raymond 嘅電視節目主持人。 啊，哦， 佢主持一個信不信由你咁之類嘅節目嘅，咁佢即係專去揭秘一啲古靈精怪嘢。 哦 ，OK。 咁係蝙蝠俠話佢最欣賞嘅世上最欣賞嘅 detective 之一啦。 嗯哼嗯哼， 咁就係蝙蝠俠，而家 assume 蝙蝠俠死咗啦，咁 Alfred 就要搵人代替，就搵咗佢嚟叫佢着件叫 Oakman 嘅衫去領導蝙蝠俠嘅私人部隊 Outsider 啦。 哦，即係佢都係冇超能力嘅，都係打嘅啫。 好打。 嗯哼， 咁同埋係有即係一個好優良嘅偵探囉。 喔、哦、咁佢何來有啲咁嘅 skill 嘅呢？ 蛤、啊、 佢何來有啲咁樣嘅才能嘅呢？ 冇交代佢有咩才能，點解會有咩才能，咁講就因為佢阿爺嗰代已經係一個偵探，咁所以佢。 喔、哦、就有啲淵源嘅都。 佢一路都、嗯、即都係節目主持人，咁同埋一個業餘嘅偵探啦，咁佢又係遺傳咗係一個極之細心、極之聰明嘅偵探啦。 嗯 ，OK， 好，咁仲有冇嘢要關於呢啲要補充咧？ 冇乜啦。 係啦，咁就好啦，再同大家報多兩個消息，今日時間應該都差唔多嘅。 係啦， 咁就嗱，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咧 ？Eva 嗰時咪出過一個波子機啊，咁其實有條片咧，佢就喺呢個嘅接谷出現嘅喎，呢、這個初號機咁樣。 是嗎？ 是啊，好得意㗎。咁當然呢個 full version 佢就直情最尾變形變咗個波子機，咁就怪啲。 咁怪雞。 嗯，係啦，咁 key 俾大家睇下啦。咁就另外有個完整少少版本嘅 Transformer 畫頭，但呢就偷拍版嚟嘅，因為係可能啲即係。 可能係啲會場㗎啦。 咁就比起我哋而家睇到嗰個版本就多少少嘢嘅。即係啲人講嘅嘢咁嘅。咁或者可能都差唔多時間有正式嗰個推出㗎啦，咁或者如果未有 key 呢個偷拍版俾大家望望先啦。 好啊。 另外大家唔知有冇睇過或者介紹埋呢一個咁大家記得呢個户田惠梨香啦，即係尼海沙啦，喺呢個死亡筆記入面。咁佢稱呼呢個嘅夜神叫做 Lido 咁樣㗎嘛。即係如果大家睇日本版啊。咁而家呢個嘅杯面啦 ,Cup Noodle 啦，佢就出咗一隻叫 Lido 版喎。咁其實佢呢個 Lido 就係即係diet 咁樣啦，即係話 點解呢？ light 啫嘛，即係個曲 light 咁樣啊嘛。咁佢日文咪 light 喎。 誒，佢讀咗出一樣嘅咋。咁佢就揾翻户田惠香做咁樣嘅。咁咧呢個咧賣 sex 嘅喎，點樣賣法咧？咁就係佢咧，即係因為佢賣，好似賣佢好瘦啊嘛。咁的確佢好瘦啊。咁就著住一件好似好大嘅衫，跟住佢咧突然間除咗件衫。咁但系咧，佢一除衫嗰下咧，就突然出現個杯面咁啊遮住咗嘅。 哦。 玩嘢嘅啫。咁跟住咧，佢又跳起咁啦，所以佢總之個身永遠個杯面遮住，睇唔到嘢咁咯。咁啊 ，key 俾大家睇下啦。咁啊，幾搞嘢，幾搞嘢嘅，係咯，係啦。咁另外大家有冇睇過咧？呢個財政預算案嘅漫畫版咧？ 啊冇。 都得人鬧。 好似畫都畫得唔錯嘅喎。 香港標啦。你畫得唔錯，我就有啲保留嘅。系，即系香港样咯。香港样唔系讲喺马荣成嗰啲喎。 即系点咧？ 我唔知点讲俾大家听，大家睇就知噶啦。即系 总唔会黄小虎咁咁嘅难。 我宁愿佢画嗰啲，我宁愿佢画嗰啲。 哦。 即系总之佢，总之我唔中意嘅，我唔中意嗰只公仔嘅。OK。系啦，咁同埋咧都几多页噶，大家睇下睇唔睇得晒。同埋我而家呢个只系一个嘅网上版嚟嘅啫。咁你要逐页睇嘅，即系飞唔到嘅。 哦，要 出 去睇。 系啊，咁啊，唔知啦，大家欣賞下啦。咁其實就話一個突破嚟嘅，即係將嗰啲本來文字嘅嘢變成圖像啦，甚至漫畫啦咁。 咁對政府嚟講，的確係一個可以講係突破嘅。係 啊，呢個人哋外國啊， 鬼門嘅嘢， 日本啊已經係好普通嘅嘢啦。 係。 係啦，咁不過就會唔會捉錯龍神咧？咁同埋裏面行嗰個漫畫嘅style 或者一個路線或者裏面講嘅嘢， 甚至日本啊、美國都有個類似嘅嘢。 係啊，有梗係有啦。 啊， 係咯， 即係你喺美國或者日本嘅文化漫畫，其實一樣係唔係白痴，唔係低能嘅嘢喎。即係佢哋係 consider 一樣佢文化一部分。咁你香港不嬲冇咗概念。 佢都話上次嗰個粒子加速器，大家記唔記得佢哋用一個Alice Wonderland 嗰樣嘢嚟去介紹翻係乜嘢粒子加速係乜嘢啊嘛？ 係 其中一個。station 叫 Alex 係嘛？ 係 咪 Alice Wonderland？ 我唔記得係咪呢個係咯。咁、其實呢個用漫畫嚟去介紹咗啲本來好沉悶嘅嘢咧，其實係一個好慣常嘅方法嘅喺外國。咁日本啊，直情係攞嚟講啲好 serious 嘅理論啦，例如 Toyota 點樣去即係啲咩經營嘅方針啊。咁你話好悶，但係佢用漫畫去畫出嚟嘅喎，咁樣。 啊，甚至你叮當都出過教英文系列啦，大自然常識系列啦。 直情鹹蛋超人教數字啦，咁 都係 7 咁就係七星俠咁啦之類咁啦。係 啦。 係啦。咁其實人地就好普通啦。咁香港就似乎係叫做第一次用喺咁正經嘅政府刊物上面。咁都要讚下嘅。至於財政。 的確係一個值得欣賞嘅新嘗試。 個常標要讚下，我唔係講話個預算案啦，個預算案。 撇開個畫工或者嗰樣嘢唔需要。 預算案嗰度唔係好鍾意啦。OK。 咁。 係啦。 咁我即係的確係一樣值得讚賞嘅嘢啦，將啲悶嘅嘢改到係 咁，希望就唔好純粹就係糖衣啦，裏面係毒藥咁就得啦。 係依個另外希望唔會係啦。 係啦，希望裏面都係好甜啦。OK， 係啊，咁今日就其實係情人節啦，咁啊再補足大家一聲呢個情人節快樂嘅。 係啦， 好啦，咁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噶啦，應該 係 咁我哋或者又講翻一次我哋嗰、那個個 talk 咧。咁我哋應該就會喺3月15號嘅，如無意外。係、啦。咁如果大家即係有興趣參加呢，我睇下嗱，遲下如果有個參加表格或者你可以 email 嚟呢，你留返你嘅聯絡啦、電話啦，咁同我哋報名都得㗎喎。咁到時我哋會講下嗱，漢永應該嚟係咪？ 到時先。 如無意外應該 OK 啦，係咪？系啦，咁應該會講下呢個美國漫畫，大家可以問下呢啲嘢咁樣嘅，係啦。咁另外又會講下啲高達啦，或者其他科幻嘅作品裏面嘅一啲原理㗎喎。咁原來啲高達咧裏面有好多嘢咧係真係喺太空嘅科技裏面咧真係有㗎喎。係啊，咁大家唔知道知唔知喎？咁可以 最簡單個氹氹轉嘅衛星咯。 咁唔止㗎，仲有好多嘢嘅。係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即係我學術少少咁去了解下呢啲嘅。科幻作品啊，但都唔係好學術嘅啫，係好似好悶咁。即係意思即係除咗我哋唔係吹水咁樣，即係我哋真係攞返一啲嘅理論啊，咁即係可能大家分享一下咁樣嘅。 好啦。 係啦，咁如果遲啲，大家可以如果 email 咧已經可以報定名㗎啦 ，OK， 留翻你嘅聯絡啦，好唔好啊？聯個電話咁咧，或者好唔好？咁各位聽眾咁希望大家可以一齊出席出嚟傾下偈咁樣啦。其實好 casual 嘅啫 ，OK 嚇，亦都唔係一個大型嘅，可能我哋預翻即係一個小型咁，大家出嚟當傾下偈咁樣嘅啫。咁至於即係詳細內容咧，我哋會喺 email 度覆翻大家，咁大家留翻你嘅聯絡俾我哋啦。 好啊。 好啦，咁我哋講講我哋嘅 email address 啦，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轉傳俾大家聽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就歡迎大家報名啦，參加我哋嗰個 talk 啦，咁或者有啲乜嘢想聽啊，或者想問咧，咁亦都可以email 我哋啦，咁或者有啲咩補充資料亦都可以 email 我哋嘅喎，咁等緊大家嘅回信嘅。 好，拜。 好啦，咁今個禮拜時間差唔多咯噃。 好，拜拜。 拜拜。